俄罗斯的钢琴家叶普甘尼基辛，他呢是从来不吝啬返场曲的数目，他的音乐会通常都会有3到5首的返场。2007年，他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结束后，更是变本加厉的返场了12首，而曲目呢也是涵盖了贝多芬、布拉姆斯和舒伯特。据说那场音乐会一直到午夜0:01才结束，可以想象那一场演出观众真的是幸福死了。那现在呢，我们也特别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基辛他小的时候的录音，这也是他在他年仅13岁的时候，当时只是音乐专科学校6年级的学生，在那场音乐会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现场，成为了享誉世界的钢琴名家。人们都在赞叹钢琴小神童那个时候诞生了，一个历史录音，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 罗斯的钢琴家基辛在13岁的时候那一场著名的音乐会，他所演奏的就是肖邦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也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演出的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继续来分享。当然了，今天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那些让人惊叹的返场瞬间。那基辛呢，在2007年的时候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奏会结束以后，惊人的翻唱了12首曲目。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首届全国中学生国学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经过初赛复赛两轮网上答题以及现场决赛后，揭晓一等奖18名，二等奖100名。来自山东省龙城中学的王鑫摘得状元。首届全国中学生国学大赛于2017年11月开赛，吸引了全国各地8万多名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大赛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汉语五大板块，意在让中学生全面了解国学知识和国学精神。漫迷的大节日，由市文化局主办的第7届动漫北京即将于8月9号到12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今年 4.3 万平方米的主会场内将举办论坛演讲、创意新作展示、新技术成果发布、衍生品交易等近200项活动。今年呢，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机构将带来1000多款新款和人气动漫游戏作品项目，包括 cosplay 文化节、国漫文化节、游戏体验狂欢节等等。夏夜月山嘉年华活动近日在香山脚下的新华书店24小时店正式启动，活动将以10多家阅读空间作为主要场地，邀约名人名家在每天晚上固定时段分享人与山的故事，同时联动知名出版机构、阅读空间、阅读推广人，策划开展多种形式的夜读消夏活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返场曲，每到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所期待，因为返场曲不知道音乐家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内容，当然了也会有所预测和期待吧。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穿越的就是一些返场的瞬间。在歌剧演出当中，如果说有一段咏叹调唱得非常精彩，而音乐家又有余力，就可以应观众的呼声当场把咏叹调这一段再来演一遍。2008年呢，多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当中的一场演出里，其中有一首男高音的咏叹调啊，我的朋友，竟然包含了9个海 C。那当时歌唱家他也就完美的唱下来这首咏叹调之后，马上又唱了一遍，这真的是举世哗然的演出，自然也成了音乐史上一个经典的时刻。巴赫他的作品《哥德堡变奏曲》也曾经出现过一个精彩的返场时刻当中。事情是这样的，1921年捷克的钢琴家鲁道夫·塞尔金在柏林演出的时候，正愁返场曲弹什么好，他的钢琴家朋友阿道夫·布施也是半开玩笑地说，你应该演奏巴赫最杰出的作品《哥德堡变奏曲》。虽然布施更像是玩笑，塞尔金却深以为然。之后塞尔金回忆，他说当他以全套的《哥德堡变奏曲》返场结束之后，整个音乐厅只剩下4名观众，实在太长了，大概有45分钟呢。 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非常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向来呢就不耻于返场的曲目的演奏，他这个原则似乎和他的音乐风格同样的出名。他认为一场音乐会的曲目应该是严格挑选，足以体现出钢琴家的艺术追求，返场曲目纯属画蛇添足。他的名言就是，观众掌声应该是一张收据而不是账单。好吧，各种各样的音乐家都有。那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曲子是来自于巴赫最杰出的哥德堡变奏曲。在1921年的时候，捷克钢琴家塞尔金就毫不吝啬地演奏了全套的哥德堡变奏曲作为返场曲目。当然了，45分钟过后，音乐厅也只剩下四名观众。Thank you.